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

告诉任何人。苏峰塔编造的理由是，这家人讨厌他，因为他是个问题少年，逃学打架，干了不少坏事。 说，有时看一看，我喜欢画画。 苏峰塔说， 你会画画？ 张盼宇想把头转过来，随即发出一声呻吟。苏峰塔惊慌失措地跳起身， 你怎么了？我想清楚地看到你，忘了现在不能乱动。 张盼宇苦笑一下， 你每次都站在那边，我看你可费劲了。 苏峰塔习惯以守望的姿态出现在张盼宇身旁。苏峰塔低声说， 我身上有汗味，怕熏到你。 张盼宇笑起来，苏峰塔赶忙做个手势，随即扬起脸往天窗看了看，好像那里会出现一双眼睛。 哦，好吧，我小点声。 张盼宇吐了吐舌头， 我想看看你的画可以吗？我画得不好。 苏峰塔抓了抓后脑勺， 没关系的，我就想看。行，下次拿两幅。 忽然都沉默了，阁楼上静悄悄的，仪器发出的滴滴声变得响亮。苏峰塔看了看手腕上的电磁表，不知不觉间他已经在房间待了一个半钟头。 我给你， 苏峰塔忽然说道。 你说什么？ 张盼宇专注地听着。 没事。 苏峰塔心慌意乱， 我得走了。 下次什么时候见？张盼宇轻声问。 有空就过来，一定过来。 苏峰塔真想走到窗前，凝视张盼宇的眼睛，告诉他，我给你写过信。也许要感谢当初羞辱他的学生，如果他们不把那封信贴到学校的告示栏里，苏峰塔始终不敢正视他对张盼宇的爱如此疼痛。那些学生用一种残忍的方式撕开了苏峰塔的心扉。清晨，空气潮湿闷热，蝉鸣声回荡在耳畔。苏峰塔迈着轻快的脚步穿过吉祥路，往附近的裁缝铺扫了两眼。没到营业时间，值夜的工人没有打开店门。苏峰塔匆匆走过，忽然停下脚步。警察牛福正在南花街和吉祥路交汇处与两名路人攀谈。牛福手里拿着什么东西，两名路人低头看着，先是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然后互视一眼，表情很奇怪。苏峰塔不由得紧张起来，站在原地迟疑不决。这时牛福转过身朝这边走来，苏峰塔的脑子一片空白，拔脚便走，步子仓促凌乱。身后传来脚步声，苏峰塔侧脸一看，牛福已经追到眼前。牛福身高体壮，动作却很敏捷。 苏同学，跑什么啊？ 牛福抓住苏峰塔的肩膀。 没有啊。 苏峰塔使劲喘着气儿。 快迟到了，今天我值日。 牛福打量苏峰塔，脸上的表情难以辨识。苏峰塔反客为主，忽然问了句， 你是谁？ 牛福动了动嘴唇说， 我见过你两次了。哦，你是警察？ 苏峰塔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。牛福发现苏峰塔紧紧按着书包，便问， 包里有什么？ 苏峰塔这才发觉双肩包已经歪到身侧，自己正用右手死死扣着书包带。他说， 我准备替寻人启事。 牛福沉默了，厚厚的嘴唇紧抿，嘴角下垂。他知道苏峰塔说的是谁。